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嗱，呢一節咧，我哋做少少預測啦。個情況就好簡單啫，因為退咗就係62日啦。咁即係話都話兩個月。咁跟住落嚟係點樣呢？我諗大家基本上包括埋呢個689政權都毫無頭緒嘅。佢而家即係眼前咗一樣嘢，就話解決咗呢、這個喺佢解決，當然係有引號啦，係解決咗而家呢個局面先。就係啲人翻翻啦，走曬啦，咁佢先再諗過點搞法啊。但係咧呢個咧，我重申過很多次，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個即係時間已經差唔多大概12月嘅啦。咁跟住嚟緊有假期啦。又到2015年的元旦啦，咁呢啲其實係所謂高危日子， 高危日子多人行，咁依家你呢幾日你去 shopping 佢都防你啊，行路啊趕你馬路，馬路趕你行路嚇，咁樣玩人。 咁好簡單講嗰、那個即係基本上佢嘅策略係點樣咧？即係呢個有眼見嘅，大家唔需要話即係花心即係拗曬頭去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清好旺角先。咁原因就係咧取難不取易，佢要證明俾你睇，連旺角咁難佢都做到啦。咁其他就相對易做啦。咁第二個就應該銅鑼灣啦。咁第三個應該金鐘。咁金鐘咧，即係一日佢哋都即係喺呢度有嗰個所謂佔領區嘅時候咧，基本上個政治嘅問題唔係講緊實質嘅問題，政治嘅問題都係未算解決嘅。OK， 所以到最後講緊都係金鐘嘅問題。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而家成個南老虎就喺旺角。 旺角，因為旺角係冇組織狀態，同埋係唔服從泛民左膠所謂佔中三子嗰啲領導嘅。金鐘係服從嘅，咁故此你將旺角攞咗之後，金鐘根本就係易如反掌，稍微搞一搞佢，跟住泛民出嚟話我哋玩公投咯，我哋玩個第二樣咯，階段性勝利或者係已經咁耐冇咩進展，我哋玩個第二套咯，咁跟住嗰班人就係走啦。 嗱頭先你講嘅稍微樂觀少少，我覺得情頭先都唔需要直情退場都 OK 噶啦，即係如果旺角同埋銅鑼灣散咗之後咧，金鐘就自動退場，任何嘢都唔需要交代噶啦。 淨係佢哋目前關注嘅只係佢哋創造嘅藝術品同手工藝點樣係用錄像嚟保存或者實物嚟保存嘅啫。咁佢哋係屬於嗰種係個過程本身已經產生意義嗰種人，咁就係 即係唔需要睇結果啦。 後現代嘅哲學家啦，咁後現代哲學家通常喺世界上就得幾個啫，但係香港就有幾十萬個， 即係證明香港個哲學水平相當之高啦。 高啦， 咁唔緊要啦。我覺得即係都即使如此咧，其實嘅都改變唔到個現實。個現實咩咧？就係旺角已經成為咗個圖騰。旺角已經成為了香港的抗爭運動的文化的 icon，這個是 這個真的，這個真 的，這個是最今次的， 你起碼清一次場有一次嘛， 是 現在第二次場清了都還有那些行企的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 會搞些什麼給你攤的 嘛。我覺得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面，旺角 是證明了一件事，就是毛主席講的那個遊擊戰，就是呢你分不到哪些是敵人，哪些是你，哪些是人民。因為旺角那個情況就是咧，你路過的機會相當之高嚇，咁你路過咧已經可能變成了抗爭者噶啦， 因為警察依家個班特務兵的方法，你係封十字路、封街口，跟住困啲人，跟住打佢啊、控佢啊、趕走佢啊，用呢個方法啦嘛。咁你只要係喺度買開嘢嘅香港人或者大陸人咧，你都會中招。咁你一中招之後咧，就係呢啲變人道罪行咯，係咪？ 係啊， 其實打嗰啲 示威者都是人道罪行，但如果无辜的人，这个更加大的人道罪行。 嗯嗯、所以刚才第一次讲过，我得不多不少，除了个主观因素之外，还有那个地理因素。即是你在旺角，你是特别容易出现会导致这些即是这样 的问题。因为那个客观原因就是旺角的人潮始终是比金钟的多，即是来来往往的那个 traffic。 而且那个讲那个年龄啊、人口啊，大部分是年轻人。 嗯嗯。所以如果去到这里呢，即是我想旺角的问题呢，不是三至两日话解决解决。因为比如说你看报，即是一个报道就话，一个评论就话，咁呢个警方就预备打一个礼拜嘅游击战。但係我好有肯定，即係话俾大家听，呢个游击战係唔会，如果有嘅话係唔会喺一个礼拜之内会完成啦。呢个係会一个好持续嘅过程。 一旦佢嗰个战场或者嗰个抗争嘅地方呢，由维园搬咗旺角呢，你就係没完没了㗎啦。其实今次嗰个旺角阵地嗰个象征意义，就係将香港嘅政治战场由港岛区搬咗嚟九龙。咁呢个就係、是、你一旦喺九龙成为战场，或者九龙成为一个斗争嘅地方，就係、是、以前所有对付维园啊、对付政府总部游行啊、金钟嗰啲咁嘅嘢，嗰啲嘢完全 work 唔到㗎啦。呢个新状态啊，即係我哋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啊。咁呢啲要搵返老干部出嚟先得。 記得幾年前，不是幾年前，是幾個月前，我們在那個劉慧思事件之後，其實我和你在這裡都討論過這個旺角這個很特殊的地理環境，是是，大家如果不記得可以聽回那集，所以我們不重複，但現在今次這個事件是將旺角這個政治抗爭的 icon 提升到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大家其實 要多些想，就是在旺角其實還可以做到些什麼，還可以發揮些什麼呢？第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就很吊詭的，就是現在實際上就不是群眾佔領旺角，是警察佔領旺角。嗱，佔領嗰個問題點樣咧？即係如果你睇到即係嗰個特殊嘅情況咧，就係開始旺角喺嗰個佔領嘅狀態之後係慢慢穩定咧，啲商鋪係開始做到生意，好翻少少啦。咁經過呢兩日又做唔到咯， 做唔到啦，因為警察三步五步斬光啊嘛，即係直情係日軍，即係日本皇軍啱啱操過彌敦道嗰個狀態啊嘛。 嗱，所以喺輿論上邊咧，開始有可能出現一個轉折，就係話咧，前一排啲主流嘅電台或者電視台就話啊，而家即係啊啲人佔領嘅旺角，你做唔到生意，而家就做唔到呢個鏡頭出嚟，因為而家係警察佔到啲人做唔到生意。 咁嗰啲鋪頭啲人或者嗰啲大財團亦都唔可以話警察斬光影響生意。當警察斬光，當警察唔斬光嘅時候，你仲驚？ 係啊， 斬光你驚，唔斬光驚，呢度極之幽默 嘅。係啊，咁我記得，如果我冇睇錯，琴晚都閂鋪啦，條開始，即係史無前例咁。原本如果佔領就唔需要閂鋪啦，即係只可能 生意啦。因為你旺角仲混埋好多唔知咩人啊嘛，即係大陸人啊，各種古靈精怪嘅人都喺度啊嘛。你一旦有混亂嘅時候，你唔知發生咩事嘅。 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如果你話從嗰個策略上嚟講咧，只要即係唔係一定要佔領，而係話只要人群繼續喺旺角大幅度聚集嘅話咧，其實警方係拉唔到嘅警力係去處理其他嘅區域嘅，理論上嚇，即係佢有足夠好足夠嘅龐大人，甚至唔使衝啦而家，甚至唔使衝，可以即係你停喺度或者你跟住行翻又翻翻去咁樣，咁就可以做呢樣嘢。 即係總之係玩人潮已經玩死佢。 係啊，嗱呢個喺網上我諗差唔多都即係可以講話一部分人嘅共識啦。就是引述大家即係睇咗嗰段李小龍嗰段片，Be like water, my friend 嚇。咁呢個就係潮水式嘅一個即係運動嚇， 即係唔需要越滾越大，即係好似浪潮咁樣推嚟推去。咁你咪捉堤壩咯。咁你知唔知捉堤壩點頂到浪？同埋你啲堤壩你唔可以密不透風啊！你啲堤壩要漏水喎，你都預啲人行噶嘛。咁呢個漏水嘅堤壩對住狂潮咁，個結果就係沖冧。 嗱，呢個第一樣嘢，即係個地理環境決定咗嗰個佢出現個形式。第二樣嘢咩咧？就係剛才我們說過 icon 後面出現了一個很強的一個文化，就是這個旺角抗爭文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是很持久很有韌力打得最金打得最勁的流曬血的其實就是旺角，但是都不能夠令到旺角的抗爭者屈服。這個即當然大家可以做一個對比，譬如說在金鐘的情況又如何，銅鑼灣就不可以做一個對比，原因是人數不夠多，亦都即係處理嘅方法唔同，咁但係金鐘同旺角其實係可以形成一個文化上嘅對比嚇。咁當然呢個即係文化上對比咧，大家唔需要話哦攞一個好強嘅價值判斷，因為如果你認同邊一種，你喺嗰個地方繼續做就得。但係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似乎喺而家呢個狀態，就兩個地方嘅文化係唔可以互相 即係融合。 係啦，即係話當旺角出事嘅時候係唔，儘管可能有啲佔領金鐘人會過嚟幫手，但係唔會有。 你唔會喺金鐘做到旺角嗰樣嘢。 同埋你唔會金鐘嗰啲人，即係所謂把握住大台嘅人咧，佢係唔會呼籲啲人過去旺角幫手嘅，甚至係黃之峰嗰啲叫人哋就唔好去旺角。 咁但係我覺得咧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到尾咧係出現咗一個競爭同埋淘汰現象。所以呢個淘汰現象是什麼呢，就是一旦如果譬如是金鐘失守，那這件事不會大家沒有判斷的，它情況也都等同當年那個國教的事件一夜即是撤離的情況，即是大家會重新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這一種文化在現在香港這個這樣的局面裏面，佢對我哋嘅抗爭冇幫助，咁我諗大家會喺日後會思考呢個問題， 思考即係嗰種虛假嘅廣場抗爭，即係其實係喺維園或者喺政府總部。金鐘那裡那個是一個假的廣場，因為它是人工填海地，它四圍是沒有民居的，沒有民居的支援，也沒有民生 的東西在裡面，那這個不是廣場的，只不過是一個空地，一個政治的空地。旺角那個即使它不是廣場，但實際上它的功能是跟歐洲的廣場一樣，它有政府 的辦公地方，跟著上面是民居，中間有一條空的街，儘管條空的街已經 變了很多車很多小販，但是當地人一聚集的時候，那個其實形成一個政治廣場，那這件事是產生民主產生革命的溫床， 差不多所有的這些都是在廣場發生的， 是布拉格羅馬尼亞都是這樣， 是啊，即是布拉格我們提過，因為那個地方我去過，就是有個青年在那裡抗議那個蘇聯的入侵，一個自焚，那到即是我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個位置去紀念他， 有火，即是有燭火的立即是火炬的神龛在那裡紀念他。 好啦，那剛才那個呢，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講金鐘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維園文化嘅延續嚟嘅，某個程度。 唱下歌，唱歌唔掂咪再唱歌咯，再唱歌唔掂就做手工藝。 咁但係呢個我諗去到依家，你因為出現咗一個對比嘅時候咧，就唔會咁輕易大家都接受呢種嘢啦。咁我之所以講呢樣嘢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大家要從呢一個咁嘅對比或者出現呢個變化咧，去推算未來一個月或者出年會點？我幾個推算咧，我即係呢個亦都係事，即係冇幾耐之後就會驗證到啦。第一樣嘢咧就係2015年嘅一月咧，其實呢一個旺角抗爭文化咧，我相信係會重演嘅。咁而家距離而家都唔係好短時間，大概個零月嘅啫。 個零月啫， 個零月嘅啫， 即係唞一唞又嚟㗎啦。 嚇！咁第二個就更加嚴重啦。第二個就係出年嘅六四到出年嘅七一會如何？ 今年的六四已經搬到鬥了，一部分已經分了來尖沙咀，這個也 也是新趨勢，就是 將港島區的鬥爭搬一些過來。 我的預測就是明年的六四燭光晚會那個出現的情況是比今年是更加犀利，就是兩邊的人數慢慢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或者起碼對沖或者對衡，即是原本是累曬維園的人，開始覺得應該有些是尖沙咀，甚至覺得不有旺角搞啦。 我甚至有個懷疑啦，我真係講係懷疑啊，我唔係推算，呢個係懷疑，就是可能六四呢一個紀念係嘅日子係從此淡出，就會變成係七日，或者其他日子。 咁七一就可以嘅，因為七一係我哋仲係有七一大遊行嗰個本土民主鬥爭，或者係反法西斯鬥爭咧。其實反廿三條其實係反法西斯鬥爭嚟嘅。 咁而且嗰個形式咧，亦都會喺出年，我估計會出現好大改變。首先遊行嗰個動力唔會咁強嘅。即係遊行完，即係行嗰條街咁，跟住又即係停呢、這個。我諗呢個動力 啦。你喺旺角冇，你冇一個政治目標俾你遊行啊嘛，即係冇一個解散點啊嘛。咁你咪原地喺度鼓噪喺度嗌咯。咁嗌到啲特務兵嚟整你位置，咁之後又係打大交咯。咁即係預咗啦。 我諗呢、這個即係究竟個情況出現如何咧？其實好視乎即係呢個統治者同埋香港人民之間個互動係點樣嚇。咁但係以而家呢個狀態嚟講，我唔相信689呢個政權，如果佢唔落嘅話，會出現一個好大嘅政策上的改變，佢都係維持呢一種咁嘅狀態， 即係維持高壓統治啦。即係總之你覺得係打得過你，打到你服，咁你係唔反抗嘅，連自衛都唔會嘅，咁啊繼續打啦。 咁甚至而且你講頭先嗰個打到服嗰個咧，我覺得係唔止。他會不斷用不同的方法去剝奪香港，踐踏香港人的尊嚴，踐踏到你是對自己是沒有信心，你覺得即 連做一個香港人抬起頭抬即係挺起胸膛做一個香港人的能力都沒有的時候， 即係連行出街一個商業動物去買嘢嘅個少少嘢都滿足唔到噶啦，即係行出街你只要見到警察佢就話 你就會驚 行咩街啊咁，跟住就你只話我嚟買嘢就買咩嘢一棍走咯， 牛嚟嚇，即係個狀態可能即係呢個頭先又誇張啦，但係基本上係邁向呢個方向嘅。OK， 好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即係話啲重要嘅日子究竟如何如何咁。第二個咧，我哋覺得咧就係從即係攞翻我哋講嗰個不合作運動。咁我覺得咧，出年年初咧不合作運動咧會上升到一個幾。幾重要的層次嚇，呢個包括譬如稅務的問題啦，其他即係呢啲交通的問題啦，會陸續會陸續會出現嘅， 同埋嗰啲所謂的假的公開諮詢啦，到時都係會假的，但就嗰場嗰啲大龍鳳就會係真的， 所以就勸六八九政府就唔好搞咁多諮詢啦，直接就係用簽個名就出就好嘅話。 好啦，咁呢一個幾點啦？第三點咧就係喺街頭嗰個文化如何咧咁樣。咁又記得上個禮拜你即係喺 Facebook 自己嚇，即係講嗰個盾牌個問題咧。咁你而家開始陸續都見到嘅 嚇，好多好多自己嘅土製工廠自己整啦。 咁嗰個咧就你又唔好睇輕嗰樣嘢喎。嗰、那個我記得其實覺得係即係你唔好理嗰個實際效果，但係嗰個係一個好具象徵性嘅意就話，因為我琴晚做節目我都提嗰樣嘢啦，就即係當呢、這個。所謂佔領運動嘅初開始嘅時候咧，就有所謂嗰個打不還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嘅。咁其實呢個證明喺旺角係唔啲人係唔會咁樣做嘅嚇。 即係搏咗咁多下，你仲揾嘢嚟頂咧？咁你真係蠢。 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你睇到咧，即使簡單如一條警棍咧，如果搏中一重要位置，可以死人。 可以死嘅，可以係殘廢，可以係喪失智力，即係癲咗。 咁所以嗰個咧，即係打不還手嗰、那個咧，其實講嗰個人本身係事先係冇 嗰個啊，呢八個字咧就真係要即係我呢啲熟老共嘅人先啫。嗰啲八個字係解放軍用嘅， 即係你班撲街冚家產泛民，你啲咁嘅黐線市民好心理啦。呢八個字係解放軍用啊，即係話解放軍操到一笪新嘅佔領區啦。跟住咧啲農民啊，哇未見過解放軍啊，唔知係日本軍啊定國民黨咁就鬧佢啊嘛，因為有時就會打佢，跟住軍隊就咁啊拎住槍嘅就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係軍隊嚟噶。你不是發你的神經，你普通市民手無寸鐵在這裡說打不還口，你哪有資格說打不還口罵不還手、我都說錯，因為我不會說這些東西，所以你叫我說我都說錯。 不是這句說話呢，因為如果你抹開後面的 context 那個背景呢，你就覺得真的是無條件和平，你想飛步，但那個就不是，為什麼那個人是拿著槍的，是槍 的，槍的，槍的，你就打我咯，我是不還手，但到我還手就是你撲街的，這樣慢慢咁你幾多人你都瞓低嘅，咁你有支 AK 四十七嘅時候，你就梗係唔還手啦，你還手嗰個會撲街會即死啊嘛，咁嘅狀態叫唔還手啊，好心理好心理，香港人醒啲啦，即係你都唔係未學過老共啲嘢真係， 我真係諗起原來呢個真係，唉，真係有時啲嘢真係叫 所以好多時你泛民啲口號，你香港人口號，你共產黨睇嘅真係笑到碌地嘅，你喺北京啲共產黨睇你啲香港人。蠢到咁就笑到碌地 咁但係蠢呢其實係會令到你付出好多代價啦，咁善良嘅願望就係你當你付出代價之後你會變得聰明啦，咁但係有啲人唔會變聰明嘅，咁嗰啲就係我哋講嘅港豬啦，咁你始終日就係俾人去宰割囉，咁其實頭先陳文第一節講過呢，即係都有一啲人呢有同樣嘅睇法嘅，咁我而家講原來王維基咁佢寫咧，現在才明白，也許當年日軍連日廝殺，看見自己同僚的死傷慘重，才失去理智，進行大屠殺發泄。 哦，好心理啦，真係你唔係讀歷史，你冇亂噏，即係你玩翻你電視，玩翻娛樂事業。 唉，咁冇辦法啦嚇，咁啊，即係佢講都即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原因， 即係香港好多癲人嘅，即係好多人係以為係上咗位有錢，即係資本家啦，我可以傳識歷史，可以亂講嘢啦，即係我有錢有個電台，咁我可以變歷史學家，你嘥氣啦，你收爹啦，即係講兩句，即係你做翻娛樂事業。 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個推算嘅問題咧，其實喺即係今年咧，2014年咧。 是出現一個，即係我諗我哋歷即係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一個咁嘅政治嘅改變嚇。咁但係呢個政治改變咧，我相信會橫跨2015年嘅，即係會繼續喺未來呢一兩個月咧，會繼續發揮佢嗰個對香港嘅政治生態同埋社會生態嘅影響嚇。咁長遠嚟講咧，其實都係可以維持阿陳文個睇法。就是可以樂觀去看， 是啊，這些所謂的族群的創傷和反抗的建國運動的動力來的，就是不斷地思考跟著的動力。情況有些像猶太人去到四周圍被人迫害殺，運了入毒氣室，會形成以色列建國和防衛自己一個恆久的動力。 嗯，簡單來說呢，我想經過這幾天就是說，就是對那個香港的城邦的憧憬呢，是有增無減，即係雖然大家不是話即係好呢幾日好熱烈去討論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最重要後邊嗰個影響，政治上嘅影響或者文化上嘅影響咧，就係對香港城邦嘅開始嘅一個切身嘅認同。切身嘅認同嘅意思就係咩咧？原來長久以嚟話，你以為一啲好簡單嘅動作，譬如你去旺角，你去任何地方，企喺你面前嗰位警察係保護你嘅。原來發覺而家你發覺唔係， 唔係咯，即係只要你冇犯法，或者犯咗法都好啦，你未判案之前都係要保護你嘅。但呢種咁嘅假設原來冇咗咯，或者唔肯定咯，即係你睇佢個脾氣嘅啫嘛，佢脾氣發作起嘅時候就一定會打你嘅。 仲要睇特殊咩嘅環境啦，即係話頭先話發脾氣咁嗰個，甚至唔需要有咩原因嘅。 係啊，即係總之佢受到指令就係、是、嗱，今日你就係今晚你要搏十個人啦嚇，即係好似收 quota， 好似以前抄牛肉乾咁啊，十架車，當然而家俾咗嗰啲交通督導員做啦，咁就有個叫共產黨講嘅叫死命令啦，即係你無論你其他嗰度你就打十個人。 但最慘嗰樣嘢咧，就係如果譬如話個政府佢肯承擔責任，佢係講例如講話旺角宵禁你唔准去，咁仲好啲。因為你不會去嘛，算了，但係而家你唔知邊個地方安唔安全，即係嗰個就一個好尷尬嘅問題。 老老實實不如宵禁啦，即係去到好似嗰啲即係旺角嗰個卸貨區嘅時間咧，只係準朝早8點到12點嗰段時間你可以去，咁其餘嘅時間都係宵禁咁，咁最好啦。咁嘅話就連呢個自由行嘅問題都解決埋。 係啊，唔係即係宵禁咧，就即係同埋我都講啊，即係師弟又講話，咁自由行都可以搞 解決啦，因為大陸人一傳話香港宵禁啊，即係打仗啊，即係民革啊，撲街，我留喺自己度啦。咁 係啊，係啊。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又好尷尬，咁呢個政府又唔想，呢個政權又唔想承擔責任，咁而家導致一個好尷尬嘅局面，就係佢客觀上令到嗰個即係警務人員同埋市民之間個對立係相當之嚴重。呢個對立咧，其實係促進咗個香港城邦嘅認同，就係話你開始思考嘅問題就係我喺呢度，如果我繼續呢度嘅話，邊個保護我咧？你發覺？原來只有你自己先能保護 自己，只有你自己成立的政府才保護到你，你成立用什麼來成立政府呢？就是你有國家的觀念，這裡是一個國家，我有權在這裡成立政府，我不需要靠你委任一些什麼人來統治我，我是有權在這裡成立政府。這個就是講得白一點，這個叫革命的動力，革命的意識就在這裡來。所以就好多時歷史就係咁吊詭嘅，你想喺度維持秩序咩？你想喺度臣服啲人咩？本來你係唔需要嘅，你係唔需要打人嘅，你派下錢啊，講説話漂亮一啲啊，諮詢會玩得靚啲啊，一啲官員請翻啲好啲啊，一貪污就滾鬼落台啊咁。咁你係唔需要咁樣嘅，但係你係倒行逆施之下，整咗個香港國出嚟嘅，就香港國嗰個意識嘅，同埋個必要性啊，就我必須有個香港國，我先保護到自己。 啊嗱，頭先陳文剛我就係、是。直情是一個生逼嚟嘅，就是必須有香港呢個城邦，你先至香港人才可以安心立命。 係啊， 就係呢個我諗，即大家而家未必去到呢個層次，但係我諗，如果大家所謂靜低落嚟諗嘅時候， 長久諗到呢個叫建國衝動啊嘛，即係呢一個域外嘅地方或者一個邊陲嘅地方，經常受人排斥嘅時候，你就有建國嘅衝動，好似立陶宛啊、波羅的海嘅小國家芬蘭啊呢啲，成日俾蘇聯恰嘅，慢慢佢就會有呢啲咁嘢啦。冇辦法啦，成日俾人恰，西方列強啊，又唔關注我啊，咁咪有自己搞掂啦。 咁即係如果譬如話呢啲咁嘅動力咧，佢慢慢累積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諗好多問題啦。譬如話今次呢個事件，我哋將來如果身為香港人，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點樣去將呢一個即係犯下嘅罪行，將佢揭露出嚟，令到有一啲人 係即係相關嘅人係要受到適當嘅懲罰。但係與此同時，亦都有一樣，就係點撫平呢個傷口。係 啊，呢個難嘅。而由於咧，喺老共即係喺呢個現存嘅政治秩序之下，佢即使係恢復咗秩序，即係懲罰咗啲警務人員，或者係示範錯誤矯正咗、賠償咗，但係我哋係會唔信任佢嘅，因為覺得梗係有啲嘢未搞掂得。而實際上佢亦都唔會好徹底咁樣係做一個平反或者撥亂反正嘅動作。咁嗰樣嘢留低嘅嘢就只能夠一個新政府做，即係一個自治政府或者香港嘅自己人嘅政府做。咁嗰個咪變成一個佢第一次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就係嗰個叫國家正義啦。即係除咗係國家要保護自己之外，就是國家必須行使正義嚟到係撫平過去嘅仇恨。咁嗰樣嘢其實就是建立一個國家嘅第二步，就是國家正義，或者我哋老土啲講，叫轉型正義，即係有一個無政府狀態或者係極權政府狀態轉型去一個文明嘅憲政政府嘅時候，嗰個正義。所以你唔好以為正義呢有好聽啊，正義即係殺人啊。所以我一早就講明咧，就我嘅最高刑罰就係、是、你建議新政府或者將來嘅城邦政府又好，香港乜乜政府又好，我最高刑罰係驅逐出境啊！真係唔好搞呢啲恐怖嘢。 係啊，嚇！咁而且一個好象徵性嘅咧，就係到期時嘅警隊、到期時嘅公職人員，要向乜嘢宣誓？咁當其時講就向香港城邦嘅憲法宣誓，即係唔係對某一個領導人啦嚇。 一般係向憲法宣誓，或者向法律宣誓啦。 咁其實而家即係呢個城邦嘅憲法咧，其實都係一個適當時間，大家去思考呢個問題啦。 呢個就係我哋一貫以來成日諗嗰個全民制憲運動，都成日以為係咩傢伙嚟嘅。咁點解你唔知道呢個就係嗰個傢伙啦？ 冇，而家以前講嘅好似好空泛咁。咁經過呢個事件，就所有嘢都係變得好好實際、好貼身嚇。即係你冇呢啲嘢，以前你覺得冇所謂啦。 唔知乜嚟啊？以為係政治理論啊？咩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咁啊？八個字，即係鬱敏急到熟曬，但係唔知乜嚟。但係依家你 知啦， 你開始諗啊嘛，原來用到喎。 簡單最簡單嘅就係你行落旺角，你有咁嘅條件都可以去購物，即係你唔使要響應邊一個人要購物。你落到去唔會無端俾人揼個黃，你都唔好啦。即係去到已經去到咁即係咁實際嘅嘢嚟。 同埋隨時諗，一去到嗰度要諗過一個叫逃生路徑 escape route 嘅咁咧，從來都未諗過落旺角會係我有事嘅時候應該行邊個地鐵站，邊個地鐵站封咗嘅時候我係行邊一個，邊會有咁樣諗嘢嘅？咁鬼辛苦啊！ 係咪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香港人成長嘅過程嚇，成長有陣時要經過一啲痛苦或者一啲失敗嘅，咁但係始終大家都係經過呢啲事或者經驗之後，會變成一個成熟嘅人，係嘛？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